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如何通过健康管理来防治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应该说现在呢，心脑血管的疾病呢，在老年人当中，甚至在中年人当中啊，还是比较普遍的。 对，而且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也是非常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甚至是影响到我们生命的一个疾病。那么俗话说，动脉的寿命就是我们人的寿命。我们说的这个心脑血管，实际是指的心血管和脑血管的动脉。那么这个动脉不出问题，我们的寿命就可以延续啊。那如果这个动脉出了问题，尤其是给心脏供血的动脉和给这个大脑供血的动脉发生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是病的问题了，其实这是我们生命的问题，非常危险啊，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什么是心脑血管疾病呢？它是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的一个总称了。而且呢，是动脉出了问题。那动脉出了问题，等于就是影响到你的生命了。 对。而且这个动脉它是出什么样的问题哈？一个就是动脉的不畅通，动脉血管堵的问题，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动脉血管破裂的问题。那么这个动脉呢，它是给我们人体输送营养物质的，相当于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铁路的一个大动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一个国家它的高铁瘫痪了，那么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经济命脉，整个的经济都要受到影响。那么我们人体是一样的，如果您的这个动脉哈，输送营养的这个系统瘫痪了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您的生命就会出问题。不仅仅是比如说我们心脏啊，这个时候比如说发生冠脉的堵了吧，心肌营养不足吧，心肌供血中断吧，这个时候发生急性的心梗吧。那么你在发生急性心梗的同时，你全身的这个动脉血液运输的也不是那么畅快。所以这个时候呢，您是各个组织器官的这个代谢啊，营养代谢和这个废物的排出，这个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是人体整个一个身体的状态的一个崩塌。这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对生命影响非常大。那可能听众朋友会想说，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哈，说心血管疾病可能立马就会想到心梗，对吧？心梗、心肌缺血。那么这个病人在发生心肌缺血的这一刹那啊，他会有心脏的这个室颤吧，心脏这个跳动的异常啊，发生严重的室颤，这个时候我们脑子里面会出现一个就是除颤的这个画面哈，就是在急诊室里面，然后两个电极充电100焦，然后放到这个病人的心脏上，然后咵往起来一提，这个时候除颤，让病人恢复窦性心率吧，这是这个对于这个病人的急救吧。那么这个病人在发生心脏的室颤、心脏破裂的同时，他全身的整个动脉系统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听起来还是蛮可怕的哈，因为它危险性非常大。 对， 那么咱们国家可以说是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大国。 对 哈，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些提醒，就是说， 心脑血管疾病哈，它的这个发生大概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病症的名称，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如果把范围缩小的话，可能就是指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冠脉的缺血，对吧？缩小一点，可能我们就指这个冠心病，指这个脑卒中，对吧？这是缩小一点讲，但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听众朋友，他的这个症状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您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和脑血管病的这个症状，可能会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病人，他会在前期就有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三高，对吧？那么除了三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听众朋友要吸烟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对冠心病的影响，对我们动脉的影响非常严重。比如说有一个没有三高的人，一个吸烟也会成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的危险因素。还有比如说精神的紧张，这个人经常是郁闷的，经常是在一个高压力的这种状态下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也是容易长斑块的，也是容易血管堵血管破裂的。再有比如说遗传因素，这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这些都是。所以说可能我们在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之前，我们在一个很长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这些潜在的危险因素存在了。那么存在了以后，这个时候听众朋友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一些症状，但是并不被听众朋友所意识到。比如说有的人哈会感觉到这个嗓子这个地方不舒服，觉得嗓子这地方很辣，就像吃了辣椒一样。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这种情况，他就白天啊他运动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喉咙这个地方怎么跟吃了辣椒一样啊，就感觉非常不舒服。然后他就不运动了，然后就回家了。到晚上的时候又有一阵儿，他就觉着非常不舒服。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自己感觉不对，他就吃了一些扩血管的药。吃了一些扩血管的药以后，他就觉得舒服一些了。他自己很警觉，认为这个是不是和心脏有关系？然后就去医院了。一去医院以后一查，就是，我们这个冠脉哈，它有三个分支。他的那三个分支已经基本上堵严了，一个 90%， 一个 85%， 还有一个也是堵了 70% 多。那么这种三根这种冠脉的分支全部堵了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啊，这个人会是一个很大面积的急性心肌梗，所以他对他的这个生命的威胁非常非常严重。但是我们听众朋友啊，您不要很侥幸说我这个冠脉有病吧，我可能就是一点点冠脉发生问题哈，一根血管发生问题。其实在医学上不是这样的。动脉一旦发生问题，很少有人说我是一支冠脉堵，它是很多支冠脉，不是很多支冠脉啊，就是这三支冠脉和这个冠脉的很多分支它都会堵的。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得上了，是全身的这个动脉它都会有问题的。还有比如说像有的听众朋友他经常是牙疼，后槽牙疼，他不当回事儿的，其实这个也和我们的这个冠心病是有关系的。还有比如说一些典型的症状，像这个前胸的憋呀闷呐，有的男同胞就会觉得我抽一支烟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舒服，胸口就闷，然后我抽烟少的时候这个症状就没了，其实这个时候都是我们心血管已经受损了，里面已经是冠脉不畅通了。还有的人感觉我这个后背会有放射性的疼痛哈，像这个左面的这个肩膀啊手臂啊这个部位去放射，这种情况其实这都跟我们的这个冠脉堵是有关系的。 像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它是这个一大类的疾病哈。像刚才您说了，它分这个心血管、脑血管啊，比如说像什么冠心病啊、脑卒中啊，还有什么这个中风算吗？ 中风就是脑卒中。 对呀、啊，像中风啊、血压高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了。 哎，而且你想，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他眼睛不好，老是这个眼睛花呀、眼底出血呀，或眼睛这个结膜出血呀。哎，其实这个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征兆。 嗯， 哎，长期高血压的人就会有眼睛的一些表现。哎，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经常会，哎，头晕、耳鸣，哎，晚上睡不着觉，对吧？这种情况，哎，甚至是记忆力下降等等，这些都跟我们的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 嗯，甚至有人说了，我什么室颤呐、什么心跳过速啊、等等，这些都是预示着你心脑有问题了。 对。哎，因为你这个冠脉不畅通的情况下，或者您常年的高血压的情况下，这个心脏就会发生心律的失常。这个律包括两个律啊，一个就是速率的这个律，对吧？还有一个是节律的律。那么速率的律，比如说这种心脏的这个蹦的次数多，对吧？速率的这个律。还有一个就是节律的律，比如说您说的这种房颤，对吧？这个都是节律不合适了。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节律不合适，这个就是各种节律的这种时长啊，比如说早搏呀，或者是这种房颤呀等等的这些，或者是这个速率的这个律不合适，比如说心动过速或者是心动过缓等等，这些它都是因为心脏有问题。一个是比如说我就有先心病，对吧？或者是很大一部分听众朋友就是因为冠脉缺血造成的。 那说到底，实际上心脑血管疾病哈、不管你是得了一个大的什么冠心病啊、或者还是小的一些这个不舒服哈、实际上它说到底还是动脉出了问题， 对 吧？ 哎，就是我们说的心脑血管疾病，一定是心脑血管的动脉出了问题。哎，它一般不止静脉出问题，因为为什么说动脉出问题呢？动脉哈，就是给全身输送血液的，它承担的这种压力更大，哎，工作量更大，它承担着这个主要的工作。因为这个静脉它不容易出问题呢，是因为它是管回流的，就是血液回流的，所以它呢承受的这个压力要小一点，它的这个病变呢会少一些。当然有很多人也会有静脉曲张啊等等这些问题哈，那么它呢病变会稍微的发生率低一点。那么这个动脉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动脉如果这个营养物质输送不出去了，对吧？各个组织器官都缺血缺氧了，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比较严重比较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动脉发生破裂了。动脉发生破裂啊，一个就是心血管的这个动脉容易发生破裂，还有一个就是脑血管的这个动脉容易发生破裂，尤其是颅内的一些血管啊容易发生破裂了。这种血管一旦发生破裂，这个更危险。哎，这个比那个堵还危险。因为堵啊，现在随着我们医学的进展，我们有支架的介入术， 对， 哎，还可以有一个缓解，对吧？那么这个破裂的情况下，你比如说在这种开颅啊、开胸啊，比如说有的人主动脉夹层啊，等等的，这些病变哈，那么这个时候在开胸啊，在缝合呀、修补呀，其实这个时候啊，要挽救这个人的生命的话，真的我就觉得非常不容易。 所以说我们要养生保健哈，一定要维护好我们的动脉。 对， 当然了，得心脑血管疾病呢，刚才你也提到，一个可能也有遗传因素在里边， 对， 另外呢，可能也有这个生活方式不好造成的哈。那我们怎么维护好自己的动脉呢？ 那么维护好自己的动脉啊，这个说起来呢，实际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那么可能听众朋友就是说大部分人是在这个我的动脉发生了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才去进行，不能说维护吧，去进行治疗。比如说这个人有小中风了啊，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是小中风，有这种比如说一过性的这个失语呀、黑蒙啊，甚至是突然一下跌倒了这种情况，哎，他才去就诊。哎，还有的人呢，比如说有这个急性心梗的一些症状了，比如说这个人 四肢的这种冷汗啊，还有有的人就是说心前区剧烈的这种疼痛的时候，哦，就觉得自己承受不了的时候，他才去医院。那么在这个之前的时候，我们虽然会告诉听众朋友要早期的预防啊，去进行体检啊等等，但是其实不被大多数人所注意。 对，很多人都忽略了。 对，都忽略了。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呢是在我们发生这些意外的事件之前，其实它已经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这种积累了。那么我们在尸体解剖的时候啊，就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甚至在两岁的孩子身上，我们就看到过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所以说我们人肥胖一天两天啊，这个东西斑块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可能在我们体重指数超标的那个时候，我一再跟听众朋友说哈，您用您的身高的米数再乘以身高的米数再乘以一个22，计算一下自己的体重的一个标准值，那么您在这个体重标准值超标的那一刻起，甚至是超标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斑块就已经慢慢慢慢的形成了。其实您到有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血管已经基本上堵的超过我们医学上的指标了，因为我们医学上是说超过 70% 的时候才去决定支架是否介入嘛。所以您到有症状的时候实际已经超过 70% 了。 所以我们养生之道就是提醒大家呢，别真是说你身体已经出了毛病了哈，再去治啊，这样就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治胃病，就是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要很好的养生保健，杜绝这些病症的发生。这是我们要做的啊。 对。 所以呢提到这点呢，我们目前有一个健康管理的事儿。如果大家想把自己的健康管理起来哈，不至于发生刚才提到的那个心脑血管一些疾病的发生爆发，那就要好好的把身体管理起来啊。大家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进行进一步的咨询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400-602-1119 400-602-111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的主讲医师张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我们很多人有了代谢异常综合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体重，统称为五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控制五高，防止心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的发生，与其大把大把的吃药，不如应用好营养配餐，调理五高更健康。用燕麦粉、燕麦、荞麦、乳粉、乳清蛋白、大豆分离蛋白粉、膳食纤维、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肉桂、桑叶、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牛碳酸、菌甲基纤维素钠、维生素 E、 维生素 B、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磷、钾、镁、钙、铁、锌、硒、牛磷酸等营养食品配置的营养配餐，对我们保健并调理五高具有很好的帮助作用，让我们的血糖恢复正常，让高血压降下来，让血脂代谢正常，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应用营养配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绿色选择。 那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哈，刚才您也提到有些可能遗传因素，比如说这个父母啊或者爷爷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他就容易有啊。另外就是生活方式啊，这个生活方式的话呢，当然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就是有的时候还是不是特别健康啊，这个到时候咱们再提醒啊。另外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预防和改善心脑血管疾病呢？ 这个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无论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就是无论是哪地方的动脉发生问题，我们先要搞清楚这个动脉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哎，其实我们有急症的情况下，无论是心血管给心脏供血的冠脉，还是脑血管，无论是脑血管的这个颈总动脉，还是入颅颅内里面的这个动脉发生问题哈，其实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斑块的破裂形成了一个血栓。那么这个血栓形成以后，把这个血管急性的完全闭塞了，堵死了，这个时候哎，造成了我们一系列的危及生命的这个症状。那么听众朋友可能到这个地方了，听众朋友就想了，如何让这个血栓不形成呢？对吧？那听众朋友都知道，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人都是要长期的服用阿司匹林的。哎，对吧？要抗凝，这个抗凝实际就是抗击血栓的形成，对吧？不让血小板凝聚，哎，不让血栓形成。哎，那么这个长期的应用阿司匹林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它也是有问题的。哎，这个时候会造成我们人的一种出血的这种倾向，比如说长期应用有这种牙龈的出血呀等等，出血倾向增高。而且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比如说有这个胃溃疡的人，阿司匹林也是禁忌症哈。那么这个时候要长期的养好这个血管，我们如何来办？这个时候茶色素就起到很好的作用。哎，那么茶色素呢，它有很好的抗击这个血小板凝聚的这个作用，而且同时呢它又减少了这种出血的这种倾向。哎，那么这个呢很有利于维护我们动脉的长期的健康。哎，因为我刚才讲了啊，这个动脉它形成这个斑块，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我们要抗这个斑块，不让血管堵，也是一个长期的维护。那么在长期的这个维护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呢选择一种就是说副作用小的，出血倾向小的，哎，同时又能起到这个抗击血小板凝聚这样作用的，哎，这是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那这个时候茶色素就能起到很好很好的这个作用了。那么除了这个斑块破裂血栓形成的这个急性的过程哈，哎，那么长期的这个血管的这个斑块，哎，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血管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哎，那么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有斑块呢？这个就跟血管内膜的损伤是有关系的。那么造成血管内膜损伤呢，是我们血管里面很多代谢的物质，尤其是脂类的物质增多，造成我们血管的损伤。那么茶色素呢，它可以提升我们血液里面的一种酶，这个酶呢叫超氧化物歧化酶，它呢就可以清除我们血管里面的这些多余的这种脂类物质，同时呢，哎，可以呢清除我们血管里面的自由基，这样的话呢就很好的保护了我们的血管内膜。这个时候呢也抑制了斑块的这个形成。所以说呢，茶色素在维护我们的动脉健康的方面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哎，那么只要是我们的动脉维护好了，尤其是心血管的动脉和脑血管的动脉维护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人的健康长寿的帮助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看来是非常难得啊。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茶色素方面的情况啊，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另外刚才我也提到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跟这个生活方式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为大家呢编写了4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这么一个小册子啊。那么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因为这本养生集现在真的是非常抢手啊，我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的咨询电话您听好，是400-602-1119 400-602-111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病人在5到10年后，由于糖尿病长期代谢控制不良的结果而出现一些并发症。这些代谢因素是血糖和血脂，间接因素是血压。